You look in

可不是祸水。你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的脸了吗？我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我就在 FM999。 深呼吸，多留意，去发现这座城市里我们无处不在的美丽。 Twisting my stomach into knots, that my tongue is tied off. My brain's repeating, if you've got an impulse, let it out. But they never make me pass my mouth. Ba-ba, this is the sound of settling. Ba-ba, ba-ba. Stomach into knots. Thank you.

spend a weekend on the water, drinking beer. Do you drive somewhere like Myrtle Beach or Padre Island every year? Hi,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大家好，我是 Jerry。人们常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而美国个性歌手 Pink 的经历便是这句话的最好证明。Pink 从小就在擅长吉他的父亲的教导下，学会了许多 Bob Dylan 和 Don McLean 的歌曲。而早在小学一年级时，他就已经知道自己以后想做歌手了。事实上，在学校里 ，Pink 除了体育成绩最为突出之外，音乐俨然占据了他课余的全部时间。在14岁的时候 ，Pink 已经正式在俱乐部里担任歌手，而且开始表演自己独立创作的歌曲，由此获得了加入乐团的机会。虽然最终乐团分道扬镳，但 Pink 的才华却得到了赏识，最终顺利出道发片。今天为你带来的是他的代表作之一《Get a Party Started》。2001年 ，Pink 发行了单曲《Get a Party Started》。在这首歌出色成绩的带动下，他的第二张专辑《Misunderstood》在商业上也大获成功，销量迅速超过了上一张作品。更重要的是，从这张专辑开始 ，Pink 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这种更为成熟的变化也为他迎来了很高的评价。我们马上为您分享这首对 Pink 的音乐生涯至关重要的好歌《Get a Party Started》。 TV on, the sound turned down, and a bottle of wine. There's pictures of you and I on the walls around me. The way that it was and could have been surrounds me. I'll never get over you walking away.Strong men, men

大家好，我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当你寻找到热爱的领域之后，就应该像 Jennifer Lopez 一样努力，并且找出一条清晰的轨迹，才会有可能让你的梦想照进现实。 Jennifer Lopez 在19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筹措学费去学习唱歌和舞蹈，在试镜争取演出了几个月之后，她被选中在几位饶舌歌手的 MV 中担任舞者，之后她又成为 Jenny Jackson 的专属伴舞。多年之前只是给其他大腕们当背景配角的 Jennifer Lopez， 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如今早已成为国际巨星。今天为你带来的是她与 Ja Rule 合作的一首 Ain't It Funny。Jennifer Lopez 和音乐上的好搭档著名说唱歌手 Ja Rule 共同合作的这一曲 Ain't It Funny 曾经一度蝉联流行单曲榜六周冠军，歌曲收录在 Jennifer 在2002年发表的首张混音专辑 J to the Low The Remixes 当中。专辑中她将动感拉丁、都会嘻哈、时尚电子和女性自主意识相结合，也是继 Michael Jackson 和 Madonna 之后全世界最近混音专辑销售记录的第三名。从好莱坞流行乐坛到时尚舞台， Jennifer Lopez 的魅力无处不在，她的抢眼造型和迷人风采为她数次赢得了时尚杂志年度票选的性感女艺人头衔，而超强动能与创造力更是赢得了整个娱乐圈的掌声和喝彩。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她的魅力。 Got me like that. If it get any fatter, man, the rule gon' have to get at her. And our situation won't matter. I come to make you smile in the freakiest manners. J to the L-O, hello. No, I'm not the hog, the yard ball. I'm the rule and a shot call off the wall like MJ in his early days. It's the Ain't It Lopez now. Nobody learns without getting.

one.